昆玉府东区七号楼一二三单元解除封闭管控，本市封控小区清零。八里庄街道办事处主任李云池介绍了后续工作。 解除封闭管控了，但是他接下来他还要进行七天的健康监测，还有一部分属于密接人员，他们是还在我们的这个集中隔离点，还要进行七天的这个集中隔离。 门头沟区十七届人大一次会议今天下午闭幕，会后新当选的门头沟区区长、副区长与媒体记者见面，介绍了门头沟区下一步经济发展情况，并回答了记者提问。马上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你好，郑建明。 你好，主持人。 2022年门头沟区政府的主要工作任务是什么呢？ 2022年门头沟区呢将启动中国生态文明奖申报和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创建，统筹抓好这个长安街西沿线 S1 线、108和109国道、六环路等线性空间的这个绿化以及景观的优化提升，实施一线四矿铁路线路这个通道的绿化项目以及这个环境整治一期工程，着力构建森林景观生态服务与休闲一个游憩的这个体系。那么在中关村门头沟园呢，要推进人工智能产业的建设，与百度、华为、普洛斯深度合作，加速打造中关村精细人工智能创新中心，培育一批专精特新的企业。还有就是要加快构建这个一线四矿的文旅康养的休闲区建设，在门头沟新城、王平还有斋堂要修建旅游集散中心，确保鲸鱼这个琉璃文化创意产业园的改造工程在年内完工。要开发市民菜园等这个休闲乡村休闲的体验业态，持续打造京西古道等三条市级的这个休闲农业的精品线路，争创一批国家级以及北京市级的美丽休闲乡村。主持人， 那未来五年门头沟区经济社会的发展规划是什么呢？ 未来五年门头沟区将坚定不移地推进产业格局的加速重构，打造长安街西沿线的专精特新产业集群，布局3+2的产业结构。三呢，就是要初步建成中关村精细人工智能创新中心、国家数字视听产业基地，还有国际心血管领域的医疗器械产业高地和创新高地。那么二呢，就是要打造这个新首钢大桥临近地区的总部经济带，发展高品质的商务还有生活服务业。在山区建设方面，要坚持绿色发展，构建一线四矿、永定河、国道这个109新线高速公路这三线的纵深、深山、中部、浅山这三点互动。以及就是生态加民宿、生态加文旅、生态加农业等多业融合的这个精品文旅这个体验园。山区呢要构建3横5纵，新城呢要构建7横3纵的这个路网格局。门头沟小院的这个加这个田园综合体的体系建设呢，也将更加的成熟。主持人， 好的，感谢郑建明的介绍，再见。 再见。 国家发改委等多部门今天印发反食品浪费工作方案的通知，通知主要围绕推进粮食节约减损、遏制餐饮行业食品浪费、加强公共机构餐饮节约等六方面开展工作。在遏制餐饮行业食品浪费方面提出，各级商务部门采取措施鼓励餐饮服务经营者提供分餐服务。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7摄氏度。明天白天晴，南转北风2-3见4级，最高气温5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指数28，空气质量1级优。目前的全路网交通指数为6.8，道路中度拥堵。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小飞，主播赵龙，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照亮新闻深处。